剑影步，八个身影。总决赛上的黄少天剑影步使出了七个身影，就已经是相当的技惊四座了。而联盟中能让剑影步超过七个身影的，除黄少天以外，只有微草的剑客选手刘小别。不过这位手速达人的手虽快，驾驭的却不够好，他的手速和操作总找不到平衡点，这是制约这位选手更进一步的一个大问题。做出的身影再多，操作不好，真假让人一眼就看穿的话，那这剑影步的存在就毫无价值了。这卢汉文使出的剑影步多达八个身影，就这数量就已经把所有玩家都惊呆了，因为这可是目前的荣耀中的剑影步之最，之前可从来没有人达到过完整的八个身影。但是叶修呢，出也是一阵后，随即却已经一眼看出，卢汉文虽然操作出来了八个身影，但是驾驭的同样不好。八个身影中有四个被叶修一眼就避出是假，比起黄少天七个真假难辨的身影，卢汉文这八个身影的剑影步实际上还是要差远了。但是这就是对于叶修这种经验无比丰富的高手来说的，不要说普通玩家了，就是职业选手中对于判断剑影步这个技能不擅长的选手，卢汉文这八个身影的剑影步怕是真够人受的了。最重要的是卢汉文还年轻啊，那响亮的孩子音一听就是连变声期都没到，这得多小，13岁14岁，这等他再长成年些，稳定好操作，剑影步会不会彻底成为真假难辨的八个身影可就不好说了。只不过现在凭这程度的剑影步，众多网游玩家是已经吓到惊叫了，但对叶修来说却还远远不够看。八个身影，四个一眼就看穿了，那还不如弄五个分辨不出的呢。叶修的悟道君果然一个平移，在旁人看来那是直接撞上了一个身影，这要是真身不等于直接把自己喂到剑口上了？叶修没理众人的惊诧，他自己是早已经心中有数。悟道君平移的同时，手中十字架已经拎起闪动，牧师的技能可就是在十字架一闪一闪的时候发动出去的。虽然是一个以治疗为主的职业，但相比之间，牧师的攻击性比起守护天使还要强些，还是有点攻击手段的。催眠、神圣之火、惩戒之光，接连三个牧师技能已经施展出去。催眠使目标进入沉睡状态，神圣之火5秒的持续伤害技能并封印技能3秒，圣戒之光，光环沐浴下的角色所受伤害提高 30%， 技能持续6秒。三个技能自然是朝着四个真假难辨的身影使出，剑影步的身影是完全的虚像，任何实质的接触都有可能被立即戳穿。只不过叶修用的这个悟道君装备实在不怎么样，装备不好，角色的属性就有点憋屈。这三个技能全是需读条的，在没有装备加持施法速度的情况下，想在流云急速奔来的这点时间里全用一遍是不可能的。好在叶修此时不是一个人，他是带着小手冰凉过来的。以判断力见长的小手冰凉分辨这类技能却正是他的强项，虽然比不了叶修这么一眼就识穿，但就在叶修的悟道君已经横移出去的功夫，小手冰凉却也终于判断出其中有三个身影是假，比起叶修他还是差了不少。叶修一眼就看穿四个，小手冰凉用了点时间判断出来了三个，但接下来该怎么做却不用人教的。小手冰凉连忙也是拎起了他的十字架施法，只不过他做判断用的时间有点多，再加上他的操作完全无法和叶修相比，等他准备做点什么的时候只能勉强放出一个法术，这还是拜他的小手冰凉装备比悟道君还要好些的缘故。操作虽慢，角色释放毒条却快， 最终小手冰凉放出了一个神圣之火，叶修的悟道君却是一个催眠，一道圣洁之光。卢汉文的操作实在是太急太快，收起来也就更难，对方的技能连接出来后，他所控制的身影却是来不及收住了，对方技能释放所卡的点儿实在是让他难受了。叶修自不必说，而小手冰凉呢，这种事儿正巧又是他的强项。三个身影，一个对催眠直接免疫，一个从神圣之火上踩了过去也没有被火焰攀上，而第三个在圣界之光的沐浴下却开始闪闪发亮。毫无疑问，这一个是真神。小手冰凉慌忙退让，却还是被剑光扫了一下。而叶修的悟道君在众玩家的惊叫声中本就直接撞上了一个流云，结果真像云一样直接穿身而过。众人这才知道叶修早看出这个身影是假。再然后，圣界之光沐浴中的真神扫了小手冰凉一下，想攻击到悟道君却早已经迟了。从卢汉文的意图上来说，他直接攻杀悟道君的意图已算是破产，此时有的玩家跳出来护住了悟道君。圣界之光是一个可持续操作的法术，叶修此时控制着光环依然沐浴在真身头底上。剑影不及时分出了真假，但假的身影却不会受外力而消失，所以像八个身影如此之多的情况下，几个身影穿花一般的互换一下，很有可能让人再次失去真身的所在。这才是剑影步的价值所在，真身即使被认出，只要没被捉到，就可以凭借高超的手段再次混淆真假。卢汉文当然就是如此做的，八个流云的身影突然朝中一起聚来，跟着再一步散开。他满以为这下可以继续让对方无法捕捉他的真实所在了，结果一看自己的屏幕亮堂堂的，他的流云真身依然被沐浴在圣界之光的光环下，他那个穿花瓣的混淆完全没有逃过叶修的眼睛。 居然都被你看穿了，果然厉害！ 卢汉文叫着，却没有半分垂头丧气之感。已被看穿的剑影步他却也不取消，八个身影突然就这样一起齐齐朝着悟道君所在的方向冲了过去。站出掩护的是两个骑士，此时有圣界之光的指引，八个身影中哪个该是目标，二人也是清楚的知道。一名骑士上前提剑就是一个冲锋，结果流云轻轻一侧身子，那骑士立刻就像刹不住车一样冲过去了。骑士二吸取教训，不再这样贸然出击，结果就听身后叶修叫道：“ 挑衅！” 大神指示，骑士哪会犹豫，挑衅操作立即就要朝着流云真身点去。哪想卢汉文一看这骑士一昂头一抬手，已经猜出了这家伙要出什么技能，八个身影突然就又是一个集中，给了真身一个掩护。骑士玩家鼠标光标移过来了，但流云真身被其他身影挡在中间，点不中啊。挑衅这种技能看起来不用玩什么预判释放，只要点击目标，那就是百分百命中，操作似乎极简单。可面对职业大高手，就有了这样恶心的难题了。技能准备好了，但点不中目标。荣耀的技能或是攻击，那都是先操作，再指引方向点击放出，而不是像传统网游那样锁定了一个目标，没完没了地把自己的技能操作出去就行。以操作繁复著称的荣耀，每一个攻击都需要玩家去引导的，所以即使是像挑衅这种只要点中对方就根本没得躲的技能，也未见得容易。卢汉文现在用剑影步来遮挡真身是一种方法，而用风骚的跑位让对方鼠标完全捉不到自己也是一种方法。更有经验老辣者，看你角色的动作判断技能要出来的时刻，这一刻当然也就是玩家点击鼠标的一刻， 就在此时突然让角色晃开，对手光标可不就点了个空吗？这一点空，那一个技能 CD 就等于浪费掉了，挑衅挑到空气里去了。这骑士玩家现在面对一堆叠在一起的身影，挑衅要扔到这些假的身影身上，那和扔到空气也没两样了。这一时间那个纠结呀，结果就听大神又是提醒 吼叫。 对，吼叫。这骑士连忙呼乱丢出了这个挑衅，反正现在取消也是冷却，一样浪费。这一丢果然也没点中流云真身，但跟着骑士玩家已经飞快的一个吼叫操作，这技能就更省事了，直接范围必中，什么回避伎俩也不好使。骑士昂头吼出一声的同时，流云真身不受控制的转身了，那一剑直朝着骑士刺了来。骑士多强的防御能力啊，何况自家这么多人这么多治疗，当然不会惧这一剑，拿盾随便挡一下就好了。骑士中箭，同时一个恢复术也已经落到他身上。这一击之后，流云已经解除强制仇恨，但再转过视角一看，雾岛君又已经退出去一截了。 真的很难缠啊。 卢汉文抖擞精神准备再追，结果没出两步，身后传来一声吼。这次那骑士自学成才了，没用叶修提醒，直接开了骑士精神，所有技能重置，又是一个牺牲吼叫。这一吼范围更大，没法回避的流云只好又杀回来了，那骑士就等着挨这一剑呢。其他玩家一看，这不就控制住了吗？上去把这家伙解决掉吧。结果这时却是叶修直接指示提醒大家， 都别理他，速度赶路。 说着雾岛君就已经做好给那骑士治疗的准备了。